歌阿 Jill Agent Chan 填词有 T-Rex， 编曲监制 Agent Chan， 上榜第七个礼拜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四位，维斯一字半解。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今日心情点啊？ 冇乜特别，偏麻麻地啦。 今日心情 no good， 系啊 ，no good 就唔报时间， 唔报天气， 系啦 ，no good。 咁要俾我哋估到啊？ 我哋嗰阵时喺宿舍度呢句经典名言嘅喺我哋宿舍， 系噶， 系啊。我哋即系你知我哋即系一班九十后啊，零零后仲有冇咧？我唔知九十后咧，咪会有啲叫 Chinglish 嘅嘢嘅， 系啊，Goodness 嗰啲系咪嗰啲算唔算啊？ 唔系，即系用广东话但用英文拼音，即系 dinner 唔 dinner ng 喺中间嗰啲咧，系啊，即系有时佢哋会打食饭唔食饭，但系懒得打嗰、那个中文字咧就会转打，系啦，就转打呢个英文嘅。 个唔字系咪都系用 ng 啊？ 系啦 ，dinner 唔 dinner 系啦，咁跟住之后就会打。Not happy， 唔 eat 啦咁样。Not happy， 唔报时啦。OK， 好啦。系啊，今日心情唔好。咁啊，话说咧，今日想开个咩题目呢？正所谓人啊，最紧要系咩嘅器官啊？ 我想睇你讲乜嘢。 我觉得眼睛系最重要嘅。 灵魂之窗系嘛？ 无论我自己对眼睛定人哋对眼睛都好紧要嘅。 嗯， 即睇到对方靓唔靓。 嗯， 但对方有眼睛先至靓嘅。即如果嗰啲蒙猪眼我唔得嘅。即有翻咁上下大细。 明明你就蒙猪眼。 系啦， 系啦，嫌人哋蒙猪眼啦， 唔得咩？ 啊！ 即我肥梗系想揾翻个瘦嘅啦。 你知自己要咩咪得咯？ 即有啲瘦嘅中意揾翻啲肥嘅都系咁样啫嘛，系咪？即有时你行出街都发现。啊！明明嗰个肥仔，点解隔篱嗰个可以咁靓嘅？系啦，大家明白啦，知道个道理啦。好啦，咁去到边啊？眼睛系最重要。眼睛点解重要呢？请提出几个论点。 眼睛根据阿一嘅逻辑啊，眼睛可以出街睇到啲好嘢啦。 系啦， 所以点解要保护对眼？我第一次听人咁讲。 系啊，即系离远见到， 但系好明显。 十点钟。街口转紧出嚟嗰个靓女，哇，今日着得几性感， 系 系啦， 系啦，即系对眼保护得唔好睇。 我试过同波盛出街，波盛吓 边度啊？ 跟住佢系蒙起对眼，吓边度？冇错啦，今日想带出嘅就系呢个话题，就系我好留意波盛啦，我留意波盛，留意到 留意咗好耐啦， 佢睇唔到女仔咧，佢会蒙起对眼，吓边度？系咪扮得好似啊？我冇上 acting class， 我都扮得好似。 好嘢，好嘢，好嘢！ 邱国成咧睇唔到嘢，系蒙住对眼，边度啊？咁样， 同埋个语气好衰啊！ 咁跟住话说咧，做咩无啦啦提呢个题目呢？因为有几次咧，即系呢排啦，发现有几次都几多嘅。咁上个星期六做完节目嘅时候咧，波盛就喺度执紧自己嘅一啲 mixing 啦。跟住之后话：咦，细眼仔搞啲咩啊？佢话冇啊，喺度执紧啲mixing 咯，即系谂住整理一下，咁以迟啲用翻啦。跟住我骚动音乐嗰啲啊，我咁咧。嗱咧系我加咗嘅拟声词嚟嘅，通常波盛如果点头予以肯定咧，我哋写剧本好少用啫，予以肯定啊，佢咧系唔会有好大嘅声音嘅，佢话细声啲嘅，但个嘴咧个上呢个系咩啊？上唇 会嘟少少出嚟， 出嚟嘅，系啦，然后 个人中会拉长 嘅，系个人中会拉长，系你形容啊，我做咩咧？ 我形容到咧就系你想讲个字，但系咧你只系用紧你个嘴嘅前端咧讲个字，发音好细声就 系啦， 就嘟得好细个嘅， 系啦， 跟住佢一再做翻咧，系个人中仲要 你係拉到好長嘅， 呢個先最過癮。 拉到好長，然後係點頭點得好大嘅幅度嘅。 嗯， 你可能自己唔留意，你點到好大嘅幅度，予以肯定嘅。係啦，我好留意，即係波性咧有啲咁嘅小動作。所以今日想提出嘅嗰個主題嗰個話題啊，你有冇留意你身邊嘅人嘅一啲小動作，或者你有冇留意自己嘅一啲小動作咧？ 嗯，完全唔為意嘅呢一個。咁跟住繼續講翻我嗰啲嘅嘢啦。因为前排上acting class 咁啲要做一个 exercise， 可以问下老师收唔收我？咁几有天分？ 有啊，你有模仿嘅人好紧要。 老师问你有咩天分？模仿 波性啊，唔系模仿嘅人，系模仿波性啫咁啊。 波性睇唔到女仔咁啊， 跟住佢觉得你演得好啊 ，OK 啦 ，OK 啦咁样。 佢嗰次望我都系咁样嘅。 咁跟住咧， 跟住咧。 總之做 exercise 要企喺啲同學面前做一系列嘅動作，咁又好投入，咁啊按住個節奏又快又慢。咁做完 exercise 之後 ，Miss 就comment 我就話：你可唔可以唔好做好似生意失敗同埋好似好攰咁樣嗰、那個動作？佢話我啲動作好似好 hea， 咁就嚇，但係唔係，其實我好 用力， 好用力，我做到出曬汗喎、啊、咁。 但呢個嗱，因為我有類似嘅經驗嘅，係啦，但我個經驗同你唔同。我嗰好短嘅啫，因為話說小弟係一個守門員啊、高 keeper， 咁但係你知落街場踢有時唔緊要啦，出嚟踢下啦，好耐冇跑步嘛，出嚟跑兩下啦。跟住同一個前鋒，當時小弟球隊入面嘅前鋒咧係學校嘅百米飛人嚟嘅、哦，即係永遠都係攞金牌嘅人啦，係啦。咁有個你知咩叫嗰啲咩撞牆，即係我係 A， 我傳俾 B 就即刻打個斜線，然後 A 就要追翻一個三角形咁嘅長傳或者短傳傳出去啦。咁我傳咗俾佢之後，佢即刻彈喎。你知唔知佢嗰下嘅反應係咩啊？你可唔可以跑啊？ 話你啊嘛， 係啊，跟住我話我跑咗㗎啦。我出尽力跑噶啦！ 大家要知道龙门嘅跑咧，同球场另外嗰十 前锋嘅跑动系唔同啊！即系我好有个意识要跑，你可唔可以跑？我知要跑，但我真系咁慢啊嘛！ 我跑咗啦， 我跑咗啦， 点同你比啊？百米飞人大佬 系咯， 其实系累紧噶，我都觉得自己好投入做嗰啲动作啊！哇，又出晒汗咁，咁但系得到一个咁嘅 comment， 其实我又 有冇啲好似好冤枉啊？ 又唔係叫冤枉嘅，我唔明白咯，即係究竟係個問題出咗喺邊度？咁啊坐低喺度諗到咁上下，我就諗翻起平時，例如同電台阿一啊、阿攝嗰啲打波又好，師傅啲打波，或者以前啲中學同學踢波都係，佢成日都有個 comment 嘅，就係話：哇，你真係好悠閒喎、啊，打得， 哦、 無論係比賽都係嘅。咁而嗰個狀態都一樣，就係我打譬如我打傳媒杯嗰啲都係、你知，哇，好緊要啊！我系觉得自己好俾心机，好集中，好用力噶。但有阵时嗰啲场面都会喝我跑啦、啊。 因为咧有两个原因嘅，即小弟都系嗰句啦，观察入微。就好似每个人嘅口头禅咧，我有时都会拿捏得几准嘅。蒙伟亮啱啊，系啊，肥仔啱啊。跟住佢就会讲第二句嘢啦。系啦，方子豪，话说咧，系啦。阿攝系嗱，你冇咁先，每个人都自己嘅口头禅。OK， 咁啊，忧国性做运动咧有两个问题，即系个观察，唔好用问题，有两个嘅 征象。 系啊系，第一个咧就系佢冇锁死啲关节啊，即系佢啲手脚脚揈咧系好似好冇用力地揈啊，因为你锁死关节或者锁死啲手腕脚腕，你会 feel 到佢用力噶嘛。 系， 但系如果你可以揈得到，即系你冇锁死啦。咁即係你冇用力囉嗰種感覺、即係例如你跑係拉向後跑，你唔係硬囉，你明唔明嗰種分別啊？即係你拉直腳向後再跑出去，拉出去再跑出去，但係你跑步係硬㗎嘛， 我就冇硬嗰個力，即係冇力量喺裏面。 第二嘅就係你做緊運動嘅時候，你都係同你予以肯定個樣一樣，有時你會剝起個嘴，傳波囉， 哎呀 即係嗱我諗到邊個嘅樣係最似啦，就是周杰伦揸住头文字 D 嗰个样 子，我 识揸车噶， 咁咪撞咯， 咁咪撞咯。唔系，但我觉得即有时呢啲位咧，你系未必留意到自己，自己真系难留意啲嘅，即系我冇理由冻住个 cam 喺度去睇噶嘛。因為我有試過有時可能出去參加啲聯賽咧，佢會有個官方組織，佢會動部 cam 影低你嗰個比賽嘅過程。咁我大概會知道我有啲動作係點樣嘅。我啲動作咧係好硬骨嘅， 即系咩意思呢？就系啲嘢好唔柔软啊！即 哦系噶，佢守龙门，但系喺守龙门嚟讲咧，又有一个着数就系、是、有时你带住个波单对单嘅时候，你见到系一个状态咧，系有种凶神恶煞喺度嗱，即系特别佢嗰阵时留嗰个长头发啦、 啊， 然后佢个马步系一个好稳嘅人嚟嘅， 系系系， 所以佢行出去嗰种碎步，佢蹬出去咧。你覺得每一下個地好似俾佢揼到會喐嗰種狀態嘅， 但係如果你見我撲波咧，我啲姿勢係好核突嘅。 哦，係噶， 係啦， 佢瞓喺個唔知點樣疾步，跟住 係啦， 但係落去嗰嚿嘢係好大嚿同埋好重嘅。 所以我係啱踢七人場，唔啱踢十一人場咯。 嗯， 因為十一人場嗰種彈嘅嗰個矯健啊，哇！我而家啲中文好叻啦，矯健啊，係咪即刻 feel 到嗰種狀態？啲兔仔嗰種矯健啊， 本嗰啲啊， 係我冇嘅，為穩如泰山型嘅，係啦。咁所以就係、是、你自己係難留意，除非你睇翻啲片啦。但我覺得你大家可以試下留意你身邊嘅唔同人咯，即係留意佢哋嘅一啲小動作，你會發現嗰個人嘅性格係點樣，或者嗰個人嘅一啲佢幾時嗰個微表情係如何反映佢嗰刻嘅心理狀態，即係究竟佢係咪好予以肯定咧？波成同你點頭，佢係極之予以肯定啊！ 依然記住，在放學路途，你令我仰望。像一套戏，童年总教我回味。当年你被我箍紧手臂，从不放。到今天我有力抱住你，几多风景一起曾有心情。沿路看，一边牵手边细听，潮浪拍岸，任每天变化别追究，日子总有我伴你走，马转星移，别再忧人无永久。若你的记性渐生锈，让我慢。出感受，万语千言，任我怎么说也不够。当年你被我箍紧手臂，从不。天，我有力抱住你。几多风景一起曾有心情，沿路看，一边牵手边细听，潮浪拍岸，任每天变化别追究，日子总有我伴你走。转星移，别再忧人无永久。任你的笔说渐深刻，让我慢慢道出感受。脉搏相连，就算分多远也紧扣。捉紧美丽的微笑。 换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葬礼波城 与司仪一，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家属谢礼，接住落嚟交俾今晚嘅司仪司仪一。 大家好。相信大家都等咗好耐啦，有请今晚嘅主角出场。 唔系嘛？ 唔系嘛？咁系咪要？唔系嘛？咁系咪要喺个棺材嗰度搬佢出嚟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葬礼波城 与司仪一。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家属谢礼。跟住落嚟嘅时间交俾今晚嘅司仪，司仪一。 唔该晒，好开心可以做到今晚嘅司仪啊！ 唔系嘛，做咩用埋晒啲咁老土嘅开场白啊？仲要咁唔老礼？ 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葬礼波城 与司仪一。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家属谢礼。接住落嚟交俾今晚嘅司仪，司仪一。 大家好，今日嚟咗好多嘅家属，不如我哋一齐影幅大合照啊！ 唔系嘛，有咩咁值得影相啊？你唔索性叫大家同个先人自拍，一齐怀念爷爷？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葬礼波城。 与司仪一。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家属谢礼。接住落嚟嘅时间交俾今晚嘅司仪，司仪一。 大家好，喺正式的大家好，在今晚正式开始之前，不如我们一起看看成长片段吧。 不是吧，现在摆酒啊，使不使拿早拍晚播出来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葬礼波城 与司仪一。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家属谢礼。跟住嘅时间交俾我哋今晚嘅司仪，司仪一。 大家好，今晚都辛苦晒大家啦，我哋明年再见。 唔系嘛？你估你中咗十大中文金曲嘅司仪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葬礼波城 与司仪一。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家属谢礼。这个时间交给我们今晚的司仪，司仪一。 呜呜呜，不是吧，这坛东西你真是自窝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葬礼波城 与司仪一。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家属谢礼。跟住落嚟嘅时间交俾我哋今晚嘅司仪，司仪一。 系各位网友。 唔系嘛， 你估自己系闪山啊？做紧网台主持啊？而家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壮丽波城 与诗儿一。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家属谢礼。跟住落嚟嘅时间，交俾我哋今晚嘅大会司仪，司仪一。 大家好，好多谢大家今晚嚟到，睇到啱啱 破地狱咁精彩，仲唔快啲俾啲掌声？ 唔系嘛？你当破地狱系表演啊？转头使唔使搵埋朱主席出嚟唱歌啊？ 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确诊数目11,371宗。新增个案七宗是本地感染，当中一宗源头不明，患者是一名42岁男子，任职装修木工。他没有病征，今个月18号在流动采样站接受检测。第二日最后一日翻工，他住在铜锣湾加路连大楼。其余本地有关联个案患者住在蓝田平田村平善楼、粉岭华心村华冠楼、蓝田平田村平人楼、铜锣湾大坑道18号、半山区兴华大厦 M 座。其余一宗输入个案患者是从菲律宾抵港。全国人大早前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立法会议席将会增加至90席。身兼行会成员的工联会立法会议员王国健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选举委员会功能组别和直选议席各占30席可以接受，但是从中央角度出发，立法会40、30、20比例的可能性较大。因为中央希望落实行政主导，有一批议员较稳定支持政府，形容由选委会选出的立法会议员无执政党之名而有执政党之实。选委会除了可能选出最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人数亦都会由1200人增加至1500人。另一名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在另一个电台节目就说，选委会将会成为一个超级政治监察机构，但他担心短时间内寻找几百名有能力的人才进入选委会有一定困难。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相信，全国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之后，可以有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让香港能够聚焦发展经济和民生，可以吸引有能力人士加入特区政治体制。他出席一个论坛的时候说，过去一段时间，任何有志服务社会和政府的人都要考虑面对攻击和起底。而公务员到立法会时面对拉布，在未开口就被难听说话攻击，认为都不利有能力和有志人士加入政府。美国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说，如果他公司生产的汽车用于间谍用途，公司将会被关闭。他以视像方式出席内地一个论坛时重申，他们有非常强烈的动机对任何信息保密。如果特斯拉用汽车在中国或者任何地方从事间谍活动，公司将会被关闭。马斯克敦促中国、美国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增强互信，

我哋一路做呢个后援会嘅访问嘅时候，佢嘅另一半咧都不断俾啲 tips 我哋啦，同埋好似有一种望子成龙嘅感觉嘅。 系，我反而觉得有啲尴尬咁样。我觉得有啲尴尬嘅呢、這个，即系以前嗰啲女嘉宾有啲可能都有另一半，咁我唔尴尬，因为我唔识佢嘅另一半噶嘛。 系， 但呢个我识啊嘛，咁有啲尴尬咁样。 因为我哋嘅嘉宾咧有社名嚟 Suki S 嚟。 系，大家好啊。 系啊，真系噶，因为嗰阵时我哋开呢个节目咧，Patrick 佢会问点啊，你两个。边个赢得多啲啊？咁你知阿一啊赢得多啲，跟住佢真系抛佢啲桥俾我，哇！你试下用呢啲方法咧送礼物俾女仔啦 ，work 噶，你一定要赢阿一啊咁样。 佢系一个好叻追女仔嘅人。 当年佢追你嘅时候，你记唔记得佢用咩？ 其实系我追佢。 哦，系咩？系咪先？ 咪即系讲啦，即系大家彼此啦，彼此啦， 系、 哦，因为一只手掌拍唔响嘅， 系系。 我记得佢都，我觉得佢吸引我嘅地方咧，当初系佢好。哇！坦诚到咧，我觉得即系好不可思议。 系 佢简直，我当佢第一日见佢，佢就已经讲佢自己嘅情史啦。 哦、oh,，OK。 你话系咪好坦白啊？嗰件事，而且我系 真 系 好少好、啊。 当然佢唔知道我知佢某个女朋友，我系认识噶啦，即系佢哋嘅 history 我都 大概知 都知嘅。咁佢真系讲晒出嚟，好诚实咯，我觉得。咁、 嗯、 所以话呢、這个人真系有我有好感啊！呢、這个令到我。 哦。 咁然之后我就睇佢对宠物嗰样嘢嘅细心度啦。 系。 因为我自己系好中意小动物嘅。 哦。 咁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另外一半唔中意嘅话咧，我系唔会同佢一齐嘅， 隔唔到啊嘛，因为 隔唔到，咁佢真系好锡小朋友、小动物噶、 哦， 即系你喜欢啲老实忠厚型嘅， 系啦、啊，男人味啊， 系 啊，佢、啊、有啊， 佢有、啊，我估你翻到佢实问你嘅，今日佢哋送啲乜嘢，佢会好想知道我哋送啲乜嘢，然 后你知唔知我几期待今日啊？ 系嘛， 因为我已经好耐冇俾人追过。佢亦都唔会容许我去，即系身边有一个男仔咁样嘅，你 系啊， 只要两个啊，系啦， 哇，几幸福啊，耶！ 嗱，咁我哋咧呢个第一部分咧，你关我同阿一边一个咧，系唔玩嗰啲咩 IG story 啊， 都系动态嘅一种啊， 系啦系啦， 我觉得波成唔会玩，你个样俾我觉得我好似忙咁样。 即系忙到系冇时间去， 即系佢嗰啲 好忙， 冇时间去玩社交平台嗰啲。 系你似咯，同埋你似即系有咗伴侣咧，你唔会理其他嘢，唔会无啦啦。即系通常咧，你要拍呢啲 IG story 啊嘅人咧、嗯，我形容为系比较孤独嘅一群嚟嘅。 哦，咁我知边个最孤独啦，我哋台。 又或者即系我哋艺人要有需要去做一啲宣传嘅工作， 咁呢个就另外一个， 系啊，就是、另外一样嘢啦。但我觉得你似唔会玩咯，阿一咧就比较事业型啊， 系。 咁啊，佢有啲独男 feel 啊， 系系 系啊，佢真系有啲独男 feel 啊， 好似农历年同我批面相咁 样，系啊， 嗱你个样， 施主你个样咧就啊 有朝天骨， 系啦，佢比较喜欢即系玩电话啊、 嗯、 打机啊嗰啲人咯，阿一慈，咁、 嗯、 所以我觉得佢会玩 IG story 啊， 呢个系睇面相嘅， 好，好啊，睇真相啊，不如。啊，我哋睇一个真相咧， 你踢得好好啊， 真正嘅答案。 你是估错的、 哎呀原来一你真的不掂这些。 不是我不掂呢其实我就有一个叫做是不是有一个处女情意结的我觉得第一次那样东西要留给一个重要的时刻的。那我就想在我求婚的时候我才会拿来用、啊。 你有冇谂过你求婚嘅时候 ，IG story 冇错啦，咁啊到时可以唔使求住。 我哋真系谂住， 我真系谂住，即系可能一个好紧要嘅时刻，即系可能唔知点样，我先留翻俾重要嘅嗰个人，先至 post 第一个 IG story。 阿一啊，原来你系咁 romantic 噶， 我好 romantic 啊 ，you are so romantic 。但我唔知点解，我觉得你女朋友唔觉得呢个系 事。所以好多嘢我都留翻冇用到嘅， 系啦。你不如留翻求婚先食。 加分啊，加分啊。但我觉得你。呢、這个咁 romantic 咧，真系好加分啊！令我另眼相看啊！ 估佢唔到啊嘛，头先听佢读读你。 但系 Suki 你自己个社交平台有冇话即系 post 啲咩相系多啲嘅咧？ 乜都有噶， 嗯， 通常工作嘅都多嘅， 嗯。 咁啊，通常亦都会铺好多我哋嘅狗狗啦，点样搞笑啦？ 会唔会都摆佢入去啊？定系其实冇咁样刻意啊？定系点样？ 其实唔摆佢都唔得，佢成日喐喐痒痒嘅喺后边。 佢有冇要求你摆佢咧？ 有啊， 系啦，有啲人系 有噶。 我觉得呢样嘢唔似系女人会做嘅，男仔都会做嘅，都会要求嘅。因为我觉得系一个身份肯定嚟噶嘛。 系啊，千祈唔好铺男仔嘅嘢咯，同埋。即系唔好特别系一啲靓仔啊，即系特别吸引嗰啲咧，千祈唔好铺死梗。 哦，即系唔好嗰排无啦啦碧咸嚟香港，连落去铺张碧咸嘅相喺度。 千祈唔好会吓醋噶 佢。哦，调翻转，呢啲佢有几女人喎？呢啲位佢有几女人噶？ 睇嚟有嘢爆啦， 系啊！ 够钟翻嚟啦！ 隔咗两年嘅时间啦，我哋再次邀请到佢嚟啦。咁 阿嫂， 阿嫂啊 ，Suki S， 嗨， 嗨，阿一波成，好开心啊！ 上一次嚟有介绍局当时嘅新歌，今次嚟到咧，亦都有你嘅新歌啦，《一百岁备忘录》啦。 呢首嘅新歌咧，最主要就系想带出大家好好珍惜身边嘅人啦，咁记得同身边嘅伴侣嘅一点一滴咧，对你哋嘅关系咧，都会系历久常新一啲嘅。 嗯，呢、這个系今年嘅一啲经历，定系其实不嬲都有，定系 呢两年咯。 吓个原因系 2020年头开始嘅一个即系对感情嘅一个睇法咯。 哦、你两个冇嘢啊嘛， 叫大家珍惜啊！ 我哋都系正常人嚟嘅，我哋都会闹交嘅。 今年开咗斋未？ 冇喎、啊。自从那次闹了一场很大的交之后，我们的关系是升华了的，的而且确。 嗯， 是啊，那啊，即是托赖有那场交，令到我们有很多东西都那个结呢是解开了。 嗯， 啊，即尤其是他很不满我那些打机的嗜好呢，那我都斩了手指了。咁的而且確真係影響好多嘅，即係又係衰嘅，自己以前咁鍾意打機呢，冇時間去聽佢講嘢呀，關心下佢呀，咁我都係覺得自己唔啱嘅。 我想知佢平時個人爆唔爆㗎？ 佢唔係好爆嘅，我覺得其實喺我認識嘅人入面，佢絕對唔係最火爆嘅一個類型。佢亦都幾即係都幾忍受得到我好多嘢㗎啦。但是我覺得即的而且確這一方面我真的事後我反思了自己呢，真的平日都做得不好的，即雖然我說我會曾經即為了他 去學煮嘢食啊，煮飯給他吃啊，但是始終即一個禮拜那一兩味餸或者三味餸都不能夠 cover 整個星期的嘛。 每年日日都是那些的，這樣 即食來食去都是那些，那他不厭我都厭啦。 很多東西日積月累啦，但剛剛你很重點一開始提打機啦，你打到什麼地步呢？我想知道要去到斬手指啊，你用 其實我真的挺誇張的，我很喜歡打 online game 的、 oh. 我是打 RPG 那些 online game 的，其實真的要花很多時間，一天裡面呢我想、如果不需要做事呢，我可以由早打到晚、直到他喂吃飯啦，即是叫我出來吃飯那一刻我就可能會停一停。 哇，咁唔怪之，咁我想知嗱，咁啊，即系佢累积咗耐，跟住有一下就爆咗，咁嗰下当然可能系吓一吓啦，即系突然之间咁劲，咁但系嗰件事要点样收科，因为呢个情况唔系一个常出现嘅状况嚟噶嘛，要收科， 即系都要埋尾噶， 系啦， 系啊，咁我就自己嗰阵时佢同我讲完之后，我自己都即系仲系嗰种性格好鬼衰咧，即系唔鬼认，冇嘢啊，冇嘢啊， 咁系咁噶啦， 都系有陪你啊，咁样嗰啲。咁但系去到后屘，咁我其实我都通常都唔会同佢拗嘅，因为我知道咧佢嘅性格系，如果你同佢拗咧，其实会更 worse 咯。咁然之后我就冷静落嚟，我自己坐埋一边。咁适逢其实我自己都有啲电话喺隔篱，咁然之后我就睇我自己个 photo album。我又睇，咦，死，原来同佢咁多年八年嘅时间。都同佢真係去過唔同地方，經歷過好多一啲自己真係好深刻嘅嘢。但係最 worst 嘅嘢係我令到我感觸最大嘅係，原來我有好多嘢我自己唔記得啦。 係。 哦。 即係一直以 以嚟呢咁多年咧，我有阵时都会觉得，咦，佢对我嘅好咧系理所当然。 嗯。 咁即系习惯咗佢对我嘅好，即系溺爱嗰一种咯。 嗯。 咁然之后，咦，唔系，其实真系知道，其实，即系如果你珍惜一个人嘅话，你唔想佢走嘅话，其实你真系需要改变咯。 哦，好大啊！今日 系啊， 我哋个访问完啦，已经 系， 唔识收科， 好好啊， 系啊，就好似你咬一场好大嘅胶，唔识收科之外，我上咗一堂好紧要嘅一堂，我都唔识收。 好紧要，我以前咧，我唔会咁样谂噶，我以前真系觉得，咦，我系咩，系一个咩人，咁你咪接受咯。 系， 咁如果你唔接受嘅，咁你咪走咯。但系。自从嗰一次闹交之后，我发现原来当你嘅爱系大过其他嘢嘅时候，咩嘢都唔重要。 写满你，担心到下世纪，笑脸如蒸汽，不再认得你。一百岁，失去自问候你，身旁的你。不成对比，好衬还未老还一起，表情反应要刻骨铭记，谁是你要好好记起，最窝心一个笑容要好好记起，一悲一喜，记录年华的 部分咧就女神大揭秘，就想Suki你分享一个秘密俾我哋听嘅，各个范畴里面都冇所谓。 可以分享我一个其实都几鲜为人知，甚至乎系得我身边嗰人先会发现嘅嘢。 嗯， 一个动作嚟嘅， 系。 通常咧，我屋企咧就好唔中意着拖鞋嘅， okay. 因为我哋屋企系水上人， 系 哦， 即系通常咧都系中意打大赤肋。脚啊，唔系衫啊，唔系唔着衫啊，咁即系走嚟走去啊，咁样啦。咁啊，如是者阿邓咧就发现咗一个小动作咧，我好中意做，就系、是、我中意撒开啲脚趾，撒开啲脚趾。 即系譬如你坐咗喺度嘅时候，只 喐下喐下撒开咯。 哇！ 即系我中意自己喐下喐下，嗰个感觉咯。佢话我好奇怪啊！ 会粗咯，而家 feel 紧， 我都试紧。嗱，听众朋友可以试下。 我系五只脚趾都可以撒得好开噶。 你咩情况之下只脚会撒开噶？可能你坐喺度睇电视，翘紧脚凌空嘅时候，只脚就会撒开。 当我睇到啲好紧张嘅情节，即系睇紧戏，我会撒开。 哦， 当我觉得好热嘅时候，我又会撒开。 唞气啊！水上人要唞，但系你冇意识嘅。 我冇意识。 佢几耐之前发现到啊？佢系 佢同我拍拖好早就即系好早期就已经 一齐见到呢样嘢啦， 同居啦。 系 咁，所以咧，我每一个生活嘅习惯咧，佢都会见到嘅。咁我佢当佢讲嘅时候，我自己都会觉得，咦，系咩？ 然之後佢就即係當然佢會拍低我好多，即係日常生活上面一啲好裸嘅嘢啦。咁然之後有一次佢就真係拍低我自己條肉。嗱，你睇下你又殺啦，你又殺啦。 但係你話因為係水上人，即係咁，你以前係咪真係有試過？ 係啊，我喺船上面生活過一段時間㗎。 咁係咪水上人隻腳都會咁樣殺下殺下？因為隻船搖，你要搲實啊嘛。 呢樣嘢真係我覺得其實係冇根據嘅。但係水上人嘅女性咧，通常都係 pat pat 會大嘅，盤骨會橫一啲嘅。 哦。 因為佢哋真係要為咗平衡啊。 系哦， 喂，等阵先，逐步逐步嚟先。你有冇翻过去自己娘家，然后睇下屋企人啲脚趾先？ 有冇撒开？ 你翻去考虑下呢样嘢。 喂，老豆， 系啦，可能全家一齐睇电视咧，系只脚都会咁样嘅。 咁你成家会睇过个电视？ 所以可能呢个真系有根据。 系啦，即系会幻想，因为你喺船上面你搲实啊嘛。系咯， 又真系冇留意喎。你咁样讲，我下次做访问话俾你。 我真系想知呢个。 好啦。第二个 pat pat 会大呢个就有 真系嘅，呢个系真系真嘅。我系留意到，我系有留意我哋嘅亲戚朋友啦，即系佢哋即系就算而家已经唔系喺船上生活，真系啲盘骨都会横 ，body 嘅 shape 咧都会胸容一啲啊，咁样嘅，即系通常都系大部分都系嘅。呢个系即系当然女仔睇就冇咁尴尬啦。 哦，但系佢放平衡啊，你啱啱话通常系你觉得 系啊， 哦， 真系，同埋唔知系咪食得鱼多啊？即系嗰个身材咧会好一点。 哦，反而男士有冇啊？即系 男士又唔系，即系我好难睇到 咯。 男士 唔系即系个身体特征，唔系即系譬如佢个 pat pat 咁样，都有啲身体特征由细见到大。 咁我又冇见到，但系通常都黑掹掹咯。 阿一就好惊晕船浪， 好留意脚趾。可能我下次晕船浪嘅时候，只脚趾要 撒开， 就可能就唔会晕咗。好啦，脚趾撒开就唔系一啲咩嘅生活上嘅问题啦。真系生活上要磨合嘅一样嘢，你记得系啲咩咧？ 整潔度咯，乾淨度咯，佢唔容許亂啊嘛。 嗯， 咁呢個我真係需要觸摸啦。 有冇令到你而家都真係係改善咗咧？ 到而家已經好咗好多噶啦。 係佢讓步定你讓步先？ 係我讓步。 有權佢讓步。 佢都有嘅，尤其是即係我係咁每一日咧，由朝頭早七點鐘我已經離開咗屋企啊。咁然之後好夜翻嚟啊，咁好多時候我都嘻嘻含含啊，先就出去做嘢啦。咁我好多時最常犯錯嘅一個錯誤咧，就係我啲化妝品。 哦、 我一用完咧，就可能全部劈晒喺个台面啦。 系， 咁咪唔整齐咯。 系， 咁佢就会容忍嘅，佢会睇我，你今晚会唔会翻嚟执？ 系啦，睇你自 觉。你第二日你究竟有冇自觉去执翻好佢咧？如果冇咧，佢就会拒行动咯。然之后，当然个方式佢都会有啲猛整啦，即系觉得呢样嘢唔应该出现喺呢度噶咁样咯。 够钟翻嚟啦！ 过去一段时间，大家少咗出街，多咗喺屋企。咁头先讲咗打机方面，咁但系屋企即系家头细务啊、整洁度啊、执嘢嗰啲，你有冇改善到啊？ 系啦，我觉得唔好净系赞佢，俾个机会你讲下你自己有啲咩改善咗。 系啦。 我不得不赞下自己嘅，其实呢一方面，尤其是由呢个2021年开始咧，其实咧我嘅转变咧系更加大嘅。唔信你可以致电邓生问佢进度如何？ 系， 因为咧其实今年 无啦啦打过去噶嘛，你老婆呢排点啊？ 吓死佢！点 可以问佢？ 吓死佢啊！ 表扬下我啊嘛！ 系啊，系你继续表扬下自己先。 好勤力啊！我真的很勤力去打扫晒全屋咯。 嗯， 即系譬如我知道邓生好鬼中意食面包嘅，咁我就即系特登上网去学整面包咁样咯，去整俾佢食咯。 搵唔搵到个过瘾位呢？ 最过瘾嘅系以前，其实咧我知道佢真系中意食面包嘅时候，我系真系买咗一部面包机翻嚟嘅。但系经过好多次咧，其实真系整得好难食啊！ 我以为， 但系佢又肯食，佢又食晒。 我以为水上人嘅嗰个叫做烹饪应该有翻咁上下， 鱼可能好 感觉啊嘛。 水上人 士，嗰个感觉好似海上求生嗰种感觉咧，好似咩都整到， 本能嚟噶嘛， 系啦。 唔系啊，我真系 挫败咗好多次啊！我挫败咗好多次，咁终于即系学识一门秘技，即系原来系真系要学嘅，去跟一位师傅朋友去学整面包，咁啊，终于都食啦，懂啦。 嗯，但系而家就好食好多嘅， 好食好多，系佢仲赞我话我而家呢个，我唔知系真定假，你可以问翻佢。佢又话而家我整呢一个面包系佢生平入边食过最好食嘅面包咯。 系咩类型啊？餐包啊？发包啊？定系？ 系牛奶包啊。 哦， 即系好软熟嘅，入边系即系好弹，即系你揿落去佢都唔会扁咗嗰只面包咯。 咁可以点样改变到一个女仔嗰句一样嘢？ 冇噶，即系我觉得又真系值得嘅。讲真，如果比着其他男人咧，即系其实我就觉得，我真系唔会改咯。但系因为基于我真系知道邓生真系好锡我，其实佢即系睇佢个人咧，好似好点啊，成熟稳重嗰一只咧。咁但系其实佢入边咧系热情如火嘅，佢真系好锡我嘅。佢好多好细微嘅嘢，佢都会记得咯。咁又要讲到呢一样嘢，我都自己好自愧不如。 佢有冇赞过你啲咩啊？ 佢就觉得而家呢一个老婆系佢心目中嘅老婆咯。 哦， 以前佢真系成日同我讲，即系间唔时就会问我噶，其实你系咪唔爱我啊？ 哇， 会咁样问我， 我睇唔出系佢嘅问题嚟。 系啊，佢都会咁样问我，但系我终于明白佢要啲乜嘢咯。 哦，咁大家 get 到就好啦。 系啊，溝通都真係好緊要。 係啊，我發覺每一 part 去到呢個位置都係好似可以完個訪問咁。 係啊， 可以完啦。 好大啊，每一個嘅道理。 呢個位又好似可以完啊，咁樣。 防衛省首次確認中國大型驅逐艦駛向日本海。防卫省话发现中国海军三艘舰艇前日朝早穿越长崎县对马市西南方大约250公里海域，向东北方向航行，时间是美日政府举行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2+2会议之后两日。三艘军舰分别是过万吨的最大型055型导弹驱逐舰南昌号、052D 型导弹驱逐舰成都号和054A 型导弹护卫舰大庆号。防卫省话，中方舰艇并未进入日本领海，亦都没有针对日方舰艇和飞机的危险行动，正是分析中方的意图。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下周本港多处的地区气温上升至28度或以上。预测大致天晴，下周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稍后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显著较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前近夏威夷豪园的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车辆大消散。现在新田公路去元朗段去元朗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近米埔段。而在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较早前近亚街老街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一带交通回复正常。而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农场工业大厦较早前意外事故已经清理了一段时间，但一带交通仍然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就在笔架山花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程。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喇沙利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桥面段嘅交通都繁忙，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塞到公主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嘅交通繁忙，龙尾康湖居。最后在清明节的特别交通安排方面，提提大家，在沙岭直至到下午六点钟，沙岭道和罗湖道近文锦道路交界一段都会临时封闭。而港铁直至到晚上七点钟，部分的列车都会来往罗湖站，罗湖站亦都会局部开放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秋婷。今个星期我想介绍你认识艺术家胡海欣以及他的首个个人展览 Flower Speak。 花是一种永恒不变的美丽，就算这个世界几坏，花都是仍然那么漂亮的一件事，然后它都是跟人类有一种很 emotional 的 connection。 记得准时收听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艺文谷。 波成也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今个星期我哋复活嘅女神就有 Suki S 嘅，咁头先半个钟听到佢点样改过自身，咁改过完自身之后，跟住落嚟咧会继续等佢放闪啊！哇，好残眼啊！我哋一齐听一下啦。因为睇报道就话啦，咁啊等咧就 MV 嘅男主角就唔可以有其他男人啦，系啦就唔俾你做呢样嘢，系啦，我要揽住石梗系拣佢啦，咁样，咁所以呢个环节咧就俾你拣翻转头啦，我哋会开啲 choice 俾你，唔俾佢做嘅事情，你觉得边一样你系唔俾多啲嘅？ 你开，你开， 攞20万嚟买玩具。我觉得佢系嘅， 或者问人借钱做即系创业，你觉得一两嘢你唔俾佢做边样多啲？ 梗系买玩具啦，20万你买嚿玩具翻嚟，然之后可能经过岁月嘅洗礼，你又唔知摆佢哋喺边，系咪？即系你又要摆搵个地方摆。 我想知道你嘅 budget 最多可以容许佢去到几多咧？ 其实10000元我都觉得唔过分嘅，因为我平时即系佢自己都好自觉嘅。咁佢以前好中意买啲 figure， 系系， 佢好中意 Iron Man。咁啊，慢慢地随住佢自己长大，佢话啊系时候要停啦，我唔买啦，即系我冇俾压力佢喎。 佢开始自觉啦， 佢先即声明，即系我系冇俾压力佢。然之后佢自己自觉喎，竟然咁，我觉得叻叻仔啊，爸爸叻叻仔啊。咁然之后我觉得。我买翻转头俾佢，我系绝对冇问题嘅，因为我觉得令到佢开心，我都愿意嘅。 哦、oh, ，OK， 系啦。但系如果你话20万买一样嘢俾佢咧，我真系不能够接受。 唔系睇嗰样嘢值唔值咯？ 系 啦，即系如果你20万买架车合理嘅， 啊系啦， 即系 实用噶嘛，因为嗰样嘢。但系20万你买个公仔翻嚟，我真系斩死佢。 50000元咧？50000元。 哇，都唔得啦！唔系，但系先决条件要睇下我哋嘅储蓄 ，OK， 系个状况 系几多先？哇，我成亿声咁，梗系冇所谓。 你攞去咯，当散纸咁用啊，咁样。 咁但系真系太挥霍啦。 咁做其他嘢啦， 系 好啦。 去人哋屋企打機打通宵， 唔得。 同埋另一個，佢出去飲嘢飲天光，兩樣嘢俾你噶，你覺得邊個？ 一個喺人哋屋企嘅，一個喺屋企嘅，係啦，一個喺 出邊，係啦，你覺得邊個難接受多啲？ 我覺得喺出面飲嘢難接受啲，因為我好驚佢咧飲醉咗之後咧，佢唔知去咗邊度。 嗯， 曾几何时佢真系发生又要爆佢大镬嘅，真系惨。希望佢唔好听翻呢个重播。 嗯， 佢咧曾几何时佢有一次咧真系饮到醉到系佢唔见咗人咯，消失咗两个钟咯。 嗯， 然之后佢助手咧就话俾我听啦，佢已经上咗车噶啦咁样啦。咁我就好安心啦。当然嗰一刻，但系佢唔见咗两个钟，竟然上咗车之后两个钟唔见咗。咁我就问。佢喺边啊？打嘅电话唔听喎，又原来咧，佢竟然同个司机讲：，我去乜乜码头，然之后佢见到某一间嘅超级市场，佢走咗入去买多支酒，自己喺码头度饮。 哇！ 但系佢断咗片， 系 佢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 啊！哦， okay、 然之后我问佢：，点解你会去咗嗰度？我唔知道啊，我唔知点解会去咗嗰度啊。咁话说点解会知道佢去咗码头嗰度呢，系因为我系用尽晒所有方法去揾佢啊。 系，包括有 包括系嗰个咩吧嗰个司机啦。咁、哦、因为有 record 噶嘛。 系系系。 咁啊问请问你车咗呢位乘客去咗边呢？ 嗯。 佢话哦系啊，原本佢系谂住去某某个地区嘅，咁然之后佢就突然之间话约咗朋友喺咩码头嗰度啊。咁、 嗯、 所以就喺嗰度放低咗佢咯。 哦、 但系话说。我一听就觉得好不妙啦， 系 从来佢都冇朋友喺嗰个地区嘅。 哦， 咁我即刻有好多 揣测啦， 揣测啦，即系当然第一个揣测都系唔系话佢话佢有第二个啊， 系安全问题咯。 佢会系咪有另外一个朋友我系唔识而喺嗰个地区，佢揾佢咧？ 系 咁，如是者佢翻到嚟咧，佢系俾我闹到从此承诺咧，佢唔再饮咁多酒啦。 好啦，所以宁愿佢喺间屋里边， 宁愿佢喺间屋入边啦。 够钟翻嚟啦！ 上次你又分享咗邓生醉酒嘅经历 啦， 咁样系。咁咧，我哋其实忘记咗问。其实你有冇试过？ 因为咧，话说咧，我早两日睇到阿 Patrick 哥嘅一个 share 个 post 系你饮住酒然后唱歌， 嗯， 佢话好担心，咁、我就谂系，我哋唔知 Suki 嘅酒品系点噶， 系个状况。 其实我能够清醒喺嗰个节目度咧，系一个奇迹嚟嘅， 系啊， 因为其实我真系饮几啖咧，我就已经真系要瞓低啊，或者出诊啊，我真系要入医院嘅，曾经试过。 哦， 几大！ 我嘅酒品咧就系、是，饮完之后咧，我系会瞓觉嘅。 哦，即系你好唔饮得嘅、哦。 我好唔饮得嘅，其实我系真系对酒精有敏感。 系。 咁所以咧，我系冇酒台俾大家睇到，见到我应该系个睡相比较差一啲嘅啫。 即系冇酒品可言，因为瞓咗噶啦， 都唔叫做饮咗酒啊！嗰啲。 咁你试过饮最多嗰次系咩回合或者系点咧？ 曾经其实应该系好细个嗰阵时就饮啤酒嘅，同啲朋友。 嗯。 咁都饮唔够一支嗰啲好鬼细支嗰啲咧。 嗯。 即系一隻手横跨都真系好细支嗰啲啊，即系 Jolly Medi 嗰啲咧咁细樽嗰啲啊，咁我都饮唔到一樽，然之后就醉咗啦。但系我就 high 咯，即系细个嘅时候就冇而家个反应过敏咁大嘅，唔知点解系咪开始年纪大？ 但系你嗰个兴奋嘅状态系 做咗啲乜嘢咧？嗰阵 唱歌咯，会 佢嘅酒量又如何啊？ 邓生劲我好多，佢起码饮几多杯呢？如果你话饮啲好浓烈嘅酒，佢应该可以饮到十杯到咯，谂。 咁都劲喎、 啊！佢都厉害噶，但系佢劲系劲在佢饮完之后，佢块面咧系唔会红噶，佢好似正常人一样噶，但系佢唯独是。唔同嘅，你会知道佢醉嘅 moment 咧，就系、是、佢不停 repeat 讲同一句说话，一样嘅问题咯。 嗱，我想知平时嘅生活佢系咪一个长气啰嗦嘅人咧？ 佢啊，都长气噶。 好啦，当平时系五分啦。 佢醉咗之后重复又重复嗰种嘅长气程度几多分咧？会变咗？ 哇！爆灯啊！爆灯都形容唔到，唔得，好爆嘅先啊！一个人不停咁 repeat 你答完佢一个问题，即系譬如你今日食咗饭未？食咗啦，即系但系佢唔够五秒到，佢又再问咯。 但 exactly 重複定係佢追問佢，即咁你食啲咩先得㗎？ 唔係，佢不停回翻帶去到第一個問題咯，佢唔會問其他嘢嘅，好少問其他嘢 嘅。哦，但佢唔係講啲人生哲理嗰種長氣嘅。 佢唔 係。哦，即係你知佢喺我眼中對個前輩有翻咁上下年紀，嗱呢句唔好俾佢聽到，即係可能嗱同你分享啲嗱做人咧唔好咁樣。 咁呢啲 OK 啊，聽嘅咁樣。 我以為佢呢種添。 嗱今日今晚食咗咩啊？食个叉鸡饭啦！哦，喂，今晚食咗咩啊？ 咁啊，另一件事喎。 今日你点样识得去应对佢咧？即系作为佢身边另一半，佢不断重复啦。咁 你要好认真咁答佢问题咯。咁佢就唔会再问其他嘢，或者会快啲平息到咯。即系譬如老婆，你爱唔爱我啊？哦，爱，梗系爱啦。嗱，问低先。之后佢下秒又再问，咁你咪再认真答咯。即系总之你唔好 hea 佢。系。佢会嬲噶， 佢到佢而家系咪隔篱啊？ 佢喺啊，好大力啊，嬲啊！ 你帮我同佢讲，我想同佢饮酒啊， 好想睇啊！ 你真系试下同佢饮一次咧，你就知佢嗰个 repeat 嘅程度有几咁夸张。 我好想见识一下， 系你真系 feel 下。 但首先我哋要迟过佢进入个状态， 系 你听到佢饮十杯唔少嘢喎。 我都 OK 嘅，我都 OK 嘅。 你 OK， 交俾你，我 哋两个人加埋应该够佢一个人饮嘅。 一堆的忆记，过往的希冀，再次发现却要那么嫌弃，手机的那光景太稀奇。当初可跟你，有限什么都不理，穿梭街角到处也可游戏，简单的也可当作新奇，都已是忘记。使我再三想你，动态一再煽动，怎应对自己？怎么可以承认挂念你？怎么释放然后再可收起？从前一切我又妒忌，为何想你没有限期？怎么可以回味抱着你？ 想记起，怎么可以承认过？ 嚟到最尾啊， 就梗系送礼物我哋嘅。 Yeah！ 啊，期待啊！ 系啦，开咗咩题目呢？就是要实用， 系实际啲嘅 实用嘅嘢咯。 嗯， 我又唔未必话喂实用啊 ，cash 啦，好实用。 嗯， 咁啊冇嗰个诚意咯， 冇礼物嘅感觉。 系， 去到而家同阿等呢个阶段，仲会唔会送礼物咧？ 会，佢有阵时都会送啲嘢俾我噶。 系， 咁但系有阵时我都会唔中意嘅，尤其是佢送嗰啲名牌手袋嗰啲咧。 系。 我其实你唔好买啦，我就觉得好嘥钱咯。第一，第二就系可能个款未必我中意啦。 哦，呢个都紧要系啱。 即系亦都我唔中意咁大个 brand 嗰个品牌咁样喺度周围 系，好似卖广告咁样。 广告牌噶嘛， 系啊系啊， 嗰感觉我唔系好喜欢嘅。 系 系啦， 哦，所以实际， 但系佢偏送啲嘢都 OK 嘅。 佢 OK 嘅，因为佢细心啊嘛。 哦， 系啊， 但我唔知点解觉得佢真系会无啦啦送一啲 Iron Man 嘅嘢俾你咯， 即系自己。中意嘅 感覺好似 呢個係我會做嘅嘢。 好啦，好啦， 究竟你買啲咩咧？ 我先啊，我依樣咧好實用嘅，我覺得呢一樣嘢特別。 我有預感啊，我同你今日會撞嘅。 我嘅方向係同寵物有關嘅，係咪？ 我唔同， 係啦，因為我覺得即係你哋兩個都錫寵物咧，依樣嘢即係送啲關佢哋事嘅就最好啦，因為自己嘅自己買到啦嘛。咁呢一個咧，我唔知點解我覺得好有趣嘅。佢系一个可以黐喺一个洗手间里面嘅一个花洒架，即系当你帮狗仔冲凉嘅时候，你一般花洒咪好高嘅，咁、 哦、 你就可以用呢个咧吸喺一啲比较低啲嘅地方，咁你同佢冲凉嘅时候，个花洒就系可以喺一个 好 fit， 系好就手嘅地方啦。我啊觉得呢、這个 我帮你冲凉都得，优国胜。 是不是先？是不是帮我冲先？ 人用又得。 好啦，你不是宠物姐不会撞啦今日。 咁我食翻首歌。动态回顾，咁你点样先可以睇翻啲动态呢？就系睇翻啲相，咁所以我买咗个相簿。 哎呀，我真系，我有谂过，我好彩冇向嗰个方向咋。 咁所以你可能会话，而家仲边有人晒相啦？系咪先？咁所以我买咗咧系即影即有嗰个 size 嘅相簿嚟嘅。 有冇连埋个相机啊？ 个相机咧，我就谂住咧，如果你冇，我已经 邓建华买， 冇错啦。如果你冇嘅话，我俾埋个理由你啊，叫阿等去买。我已经谂到你会咁样 challenge 我噶啦。啊，我冇相机，唔紧要啊，即刻有机会叫佢买相机俾你。 啲嘢嘅而家 系啦，咁啊就佢个 size 系专摆呢个即影即有嘅。 多谢，呢个都正，呢个都实用。 我撑啲装啦，我唔系买，我唔系从狗仔方向，就系从 就系相簿， 就系相簿噶啦。真系噶， 好难拣啊！ 好啦，两份嘅礼物啦，你觉得边份出色啲咧？真系要拣嘅。 波盛呢一份又好贴心、啊，因为我自己都冇谂到要买咁咁嘅嘢。 通常呢啲咧系自己唔会买嘅，人哋先至会买嘅。 多谢你，這个真系好正。咁另外阿一咧，嗰、那个我又觉得好正嘅原因系咧，佢听到我首新歌，佢、 嗯、 听到哇！完全好完美地示范一个点样去宣传我首新歌嘅方法。 系啊，佢最叻帮啲人谂一啲宣传品噶。 系啊，另外就系、是、我谂即系实用嘅原因系阿等咧，佢好中意影相嘅，其实。 哦。 我哋啲相咧成日都散收收噶。 嗯。 即系就咁啊，摆喺个台度，然后搵块胶咁冚住，透明胶啊，当然系冚住佢，等佢唔好风尘，大家又睇到咁样啦。 嗯、 但有阵时嘅数量真系太多，唔、 嗯、 知摆边。 好啦，两份你真系要分胜负啦，拣边个赢 啊？好难啊，波盛啦。 哎呀，多谢你啊，唔紧要，我呢份俾阿邓啦。 够钟翻嚟啦。 上一次我哋就送咗礼物俾阿 Suki 啦，仲记唔记得系乜嘢同埋喺边度咧？ 好万用嘅嘢嚟嘅，我记得系宠物嘢嚟噶。 系嘅，系嘅，因为上次 Suki 开个题实用啊嘛， 赢咗嘛， 系 我话你赢咗噶嘛嗰、那个嘢。 我又好难，跟住吐气扬眉。我送咗一个可以黐喺墙嘅嗰啲花洒托啊，等你可以帮帮、 哦、 狗仔冲凉嘅时候，你平时个花洒咪好高嘅， 系啊， 咁整一个嘢可以可能喺一个就手嘅位置，系、 哦、 啦，所以嗰次系咁赢到嘅。 咁我系 你系送即影即有嗰啲相簿， 即影即有 系啊，我仲记得叫阿邓生买个即影即有相机俾你啊嘛。 佢冇买俾我。 咁而家即系两样嘢都废咗咯。 唔 因为其实那个位置成日帮狗冲凉那个位置呢，我是有个柜遮住了，所以我不怀疑，同埋通常帮小狗冲凉的呢都是日本妹姐姐。 哦 我们有个相熟的好好的 groomer， 所以就交给他呢就好好细心好贴心，咁我唔使担心，同埋佢会帮佢剪到好靓啊嘛。 你同佢都已经好多年啦， 系 咁仲会唔会有送礼物呢啲？因为你话其实佢暗马底系热情如火噶嘛， 系啦， 仲会送礼物呢样嘢嘅咧？或者一齐住都好难去送，即系啲嘢要咩都有咩噶，即系嗰种要咩有咩，唔系话呼风唤雨，而系你冇我咪已经可以 系生活上已经处理咗啦咁样。 其实我都唔使点样送嘢俾佢嘅，因为其实佢想要嘅嘢咧，唔系一啲好物质上面嘅嘢。佢通常都系想我爱锡佢多啲， 想你讲对唔住， 锡佢多啲嗰一种咯。即系我能够做到，其实佢已经好开心嘅。反而有阵时候我送嘢俾佢，即系譬如我知道佢好中意 Iron Man 嘅，咁。同佢拍拖最初嗰段時間，我係真係唔識噶嘛，即係唔識嗰啲咩型號第幾代咁樣噶嘛，咁我就亂買一通俾佢，佢反而真係冇咁開心噶。 哦， 係啊，學識嘅就係有陣時候聽佢講，喂，呢、這個房正喎、啊，呢、這個真係幾得意喎，即係可能係好平嘅一啲玩具仔啦、啊，咁佢就會中意咯。 哦，即系佢讲完提完，你记得之后就会送俾佢。 系啦，系啦，我都叫佢唔好送嘢俾我，因为其实我都唔系好需要呢啲，即系譬如手袋啊，或者咩，因为有阵时就算我出去买嘢买衫咁啦，即系货做嘢咧，其实佢通常都系俾钱，同埋咁多年嚟佢都系养我哥哥嚟嘅，做哥小姐搵唔到钱嘅 。大家咁话啦， 系啊。 喂，咁但系即系都咁，即系咪八年啦已经？ 八年啦。 嗰啲情人节啊、圣诞节啊，系啦，点庆祝咧？ 通常都系我下厨嘅。 嗯， 真系嘅，我真系下厨一啲特别嘅嘢食俾佢食咁样咯，好简单已经好开心噶啦。 每一 part 都好似有一个好大嘅，今次呢一 part 叫 round up 就系好简单就会好开心。 系啊，简单就是美。 好啊，喂，今日多谢你啊 ，Suki， 再次多谢你啊。 Thank you.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确诊数目11371宗。新增个案七宗是本地感染，当中一宗源头不明，患者是一名42岁男子，任职装修木工，他没有病征。今个月18号在流动采样站接受检测，第二日最后一日翻工。他住在铜锣湾加路连大楼。其余本地有关联个案患者住在蓝田平田村平善楼、平仁楼、粉岭华心村华冠楼、铜锣湾大坑道18号、半山区兴华大厦 M 座。其余一宗输入个案患者从菲律宾抵港。全國人大早前通過修改香港選舉制度，立法會議席將會增加至90席。身兼行會成員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說，選舉委員會、功能組別和直選議席各佔30席可以接受，但是從中央角度出發，立法會40、30、20比例的可能性較大，因为中央希望落实行政主导，有一批议员较稳定支持政府，形容由选委会选出的立法会议员无执政党之名而有执政党之实。选委会除了可能选出最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人数亦都会由1200人增加至1500人。另一名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在另一個電台節目說，

迎嚟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话说咧，嗰日同阿 Suki S 做完访问冇耐，好似第二日咧就撞到阿 Patrick 哥上嚟做，好似广东广西嘅嘉宾。气宇轩昂啊！抛啲中文字出嚟， 系咪系咪咁样用噶？啊，正面噶嘛， 系啊， 啱啱原来系褒，唔系贬义咁就死啦， 系正面嘅， 系正面，气 宇轩昂， 系系 系啦，佢仲赞我啊，咦，瘦咗啊，肥仔，嗱呢度又出现一个逻辑谬误啦，瘦咗之后仲系咪肥仔咧？ 系可以系， 系 可以系， 系啦，我只系问咗个系唔系逻辑谬误嘅逻辑谬误问题， 嗯， 好啦。 冇乜倾啲咩系嘛，即系打个招呼做嘢， 因为我都急住做嘢，佢又要走咁样。 哦， 系啊，同埋我惊佢仲记得我前一日话佢 前辈，真系希望有机会可以同 前辈饮翻杯。 系啦，等个疫情好少少先打搅佢。 听下有咩推介啊？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就系、是、希望你可以重拾对生活嘅激情，寻找翻过去岁月嘅美好啊！呢样嘢我知大家都好想，咁但系真系要做，有啲咩方法呢？我可以帮到你。事源系咁嘅，早几日喺社交媒体碌紧嘅时候，就见到有一套唔知几时会上映嘅电影，咁就系、是。三国无双嘅真人版啊，咁喺嗰个 trailer 嗰度见到佢用啲特技就好劲啊，千军万马，成个画面系同打机完全冇分别，就系、是、因为呢一个嘅宣传片咧，勾起翻我一啲以前嘅回忆，咁啊小弟可以话系有一段时间非常之沉迷呢个无双嘅系列嘅。好啦，咁啊呢个系第一步，揾到一啲昔日嘅美好，但系点样样可以重拾翻佢出嚟？我当晚做咗个动作，就系、是、喺我床下面嗰个地台嗰度攞翻旧嘅嗰部玩站嘅主机出嚟，然后抄翻嗰只无双嘅碟薄喺电视嗰度就开翻出嚟玩。其实冇前文后理嗰啲咁啊，唔知道自己个进度玩到啲乜嘢，但系总之嗰一刻我就系好想攞翻当日嘅感觉，而呢一个就系第二步实践啦。所以今集笨读兵团推介你，提醒你。去尝试重拾翻一啲曾经令到你好开心、好激动，甚至乎有激情嘅东西，嚟丰富你嘅生活。话晒，我哋都系一个非常之有意义嘅 lifestyle 节目啊嘛。今集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四眼仔啊， 咩？ 我哋嗰日唔系咁讲噶， 系点啊？ 我哋话系用。三省吾身嘅角度去切入呢个嘅打机嘅概念， 你再补充一下。 因为话说咧，呢个题目我哋早两三日已经度好咗噶啦。咁啊，就系阿邱山有日同我讲，喂，阿邱山唔会讲威嘅，我先会讲威嘅。系啊，邱山嗰个系，喂，佢接一下， 系啊，又有呢啲啊。 嗰日咧咁样，好啦，咁啊，佢就话睇完个系咪睇完 trailer 啊？ 系啊，咁啊，好想打机啦。咁啊，打完之后发现。打十零分钟之后啊，忽然有一种啊，点解细个会中意打呢只 game 嘅？咁无聊嘅，而家觉得，咁我就提出咗一个由我哋两点钟开始延伸落嚟嘅一个话题啦。一个咩嘅话题呢？就系观察嘅话题啦。嗱，两点至两点半就系我睇住你啊，系咪先？ 而家就系， 而家就系你睇住自己。正所谓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责乎。我啱啱 search 嘅，我背唔到， 我就奇怪你冇你咁顺口嘅，同埋 我背唔到人，我背唔到， 所以做电台有度好见唔到样咧。我望住嚟讲，你都未必知 呢句系嚟自《论语》入边，曾子曾经讲过。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自我反省三件事。第一件事，替别人做事，有不尽心尽力去做吗？第二件事，和朋友交往的时候，是不是言而有信，都做得到？ 第三件事，老师教导我的课业，我有没有读熟？老师教我如何去作人做事，我真实地去实践了吗？ 就是呢三省啊， 系啦，呢个系旧底嘅三省。 嗯， 今日我教大家，吾日三省吾身，旧的游戏机不好玩了。嘢食食太多，不好味了。 旧的情人不要上了。 哦，系咩？你讲呢、這个？ 我唔知啊。 我唔知讲话，有的影片睇太多会累了。 去反省自己，有没有睇太多影片？ 因为有时真系噶。例如好似呢排好 hit《寻秦记》咁样啦，嗰日先同一班嘅同事喺度讨论，啊细个觉得好好睇噶， 哦， 你明嗰种啊？细个觉得哇真系几好睇，因为话说小弟最中意大台嘅电视剧集有两套嘅，第一套咧就系张伟健先生饰演嘅孙悟空啦，即系《西游记》啦，咁我而家翻睇咧，我都觉得好好睇 喎。OK， 系啦， 呢个 keep 到嘅， 呢个 keep 到嘅，但第二套咧。是罗家良先生的卫斯理，味道 keep 唔到，但冇咗嗰种嘅哦，我想睇翻小说多啲，系啦， 哦， 即系我可能我睇完、okay. 我睇完小说之后，发现佢啲嘢咧，佢 miss 咗多，即系喺个电视剧嘅铺排上，佢 miss 咗好多好紧要嘅细节位啊。 就反而西游记可能就 keep 得比较多 西游记，西游记就系纯童年回忆啦，即系可能因为我再细个啲啊，西游记嘅时候。卫斯理是大过些少的嘛，应该 系 啦，咁所以系有呢一种啊，你睇翻啲影片，嗯，累了嘅感觉，我嘅三省吾身就系咁样啦。 我系打翻啲旧嘅机啦， 即系你系第一个， 就系第一个，第一个省啊， 打过的游戏机不好玩了。 我发现呢一样嘢咧就出现唔止一次嘅， 《论语》一子， 我哋系乱语， 胡言乱语。一子 开翻个节目， 波子 开翻个节目叫胡言乱语。嗱，讲翻头先嗰只 game， 因为咧，其实好多时候同人讲话中意玩呢个无双嘅 game， 多数啲人都系会鄙视嘅。其实以前都已经会噶。 吓唔系，细个觉得好好玩、啊。 因为大家都会称之为除草式游戏。 系啊， 系啦，除草 game 啊，好简单。 拎住唔系拎住，用住吕布，骑住赤兔马，跟住方天画戟。飞啊 飞啊飞啊飞咁啊！ 见到大佬咧就揿三角形咯， 系啊 系啊， 草力攻击啊！ 你唔使 用脑嘅玩呢个游戏， 然后嗰条无双满咗之后就揿啊， 系啊系啊 咁样，咁咧细个唔知真系觉得好好玩啊，有种爽快喺度，同埋你其实嗰啲关嚟嚟去都系咁样样啦。但大个嗰次我攞翻部机出嚟玩， 几耐之前啊？ 你讲几耐之前 拎翻部机？就系早排睇完个 trailer， 系其实真系 早几日， 早几日定上个礼拜，系啱啱呢个礼拜发生嘅啫。我就觉得。个意义喺边度咧？我不断重复揿嗰个掣，我同埋唔知隔咗耐攞翻手掣出嚟咧，个正方形 PS 系啊 PS 三 PS 三定四三啊三啊 哦 系无双 几耐冇打过机啊？ 如果系家用呢、這个，我谂都二年计啦。呢部我谂两三年咧，至少我唔止添。买 PS 4之后，但系佢仲要拎翻出嚟咧，就不断喺度。其实你就不断揿个正方形普通攻击啦、其实我而家揿呢个掣系松松地噶啦，其他掣系冇问题。但系嗰只佢当年，因为我当年系特登为咗呢只 game 而买部机啊。 今日三省吾身，揿得多的掣会松了， 松晒咁。系啦，咁就有呢一个嘅体验啦。点解即系细个系咪真系太多时间嘥咧？即系我谂，即系我想，我系谂紧嗰个问题。 嗯。 是不是小个觉得啲时间好多，所以你重复紧做紧呢啲嘢，你觉得都几有趣啊，冇乜所谓啊，啲玩得上刺激，觉得几过瘾啦、啊。咁但系大个而家再玩，我、哦、又系咁咯，其实都知道揿咯咁样。 但啱啱讲嗰三样嘢，第一个就打机出现呢个情况啦、我都有嘅，即系有时无啦啦咧，真系剔起条筋咧，你好想玩翻宠物小精灵 GBA 啊！ 哦，有趣啊！ 系啦，捉到啦。咁跟住之后，但系而家咧，你有时可能就系玩咗第一个关卡，即系打咗第一个道馆、或者你咩未去到第一个道馆啊，你已经觉得哇好闷啊。 系啊系啊，有呢个感觉啦、就系、是、 睇片都有啦，即系睇翻细个嘅电影啦。即系啱啱提我自己就即系如果攞电视剧嚟做例子，就系卫斯理啦。电影细个有啲觉得好好睇，大个都觉得 有边套咧？你又冇嘅。 细个觉得好好睇， 我细个觉得哈利波特其实几好睇 嘅。哦，系啊，系啊。 大个之后睇，发现集集条 formula 一样之后咧、都系咁样开始嗰个时段，跟住中间尾咁，跟住就哦，都系咁咯。 哦，蜡笔小新咯，我细个觉得好好笑噶。 但你而家大家都会 keep 住睇，纯粹童年回忆啊。 系纯粹有啲嘢报下声，唔使点用脑咯。 哦，所以最喜欢其实唔系。 系啊系啊。是啊，即如果你嗱数码暴龙同西游记就归纳去真系童年回忆，即我即系睇嗰个世界沉醉咗，所以我而家睇翻仲有 feel 嘅。但如果你话你中意佢嘅文本或者中意佢啲嘢，然后你睇翻你觉得好似争咁啲咯。但系食嘅嘢嗱，啱啱我提过，即三省吾身，第一就系打多了的游戏机不好玩了 啦，最尾就 睇、多的影片累了啦，食多嘅嘢有冇呢个问题咧？即细个嘅时候食得多或者好想食，跟住而家大个嘅时候发现好似麻麻地。 我嗰、那个我嗰个原因又唔我汽水嘅，其实系细个有段时间，因为阿妈喺小学阶段就好为你健康唔俾你啦，咁、所以中学就狂饮嘅，即系嗰啲喺球场打完波，但系嗰阵有啲唔同，因为我停嘅原因 kind of 系 健康啲 少少啦，同埋个味道，我而家开始唔系得甜嘅。 哦，咁啊呢个系人嘅年纪大，即系细个你饮唔到咖啡。同飲唔到啤酒，人大咗之後就開始覺得咖啡同啤酒幾好飲。 但如果係去到太多， 係咯太多，或者你唔明點解細個會中意咧？或者你做翻之後發現唔得咧？即係影片都有嘅，有時睇翻嗰啲女明星啊，細個點解會睇佢咧？ 點解覺得佢正啊？ 係咯。咁唔係，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個反省嚟嘅喎，即係個反省係你反省究竟你中意咩類型嘅女仔。 系，亦都有机会系同埋会变噶嘛？ 你有冇发现自己中意嘅女仔类型系唔同啊？我发现我中意亲嘅咧，只眼都一定系大嘅。 系啊系啊系啦、你有讲过啊呢、這 个。偶然有一两个嗰种眼咧系嗰啲， 你想讲 Lucy Liu 啊？ 唔系，即系嗰种有少少淫邪嘅眼咯。即系嗰种淫邪眼，我系几中意嘅， 有种挑逗喺里边。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我本身唔系想用个邪字，但系太过露骨，所以淫邪系几好嘅一个文字嚟嘅。 有种诱惑喺里边， 系啦，诱惑，系啦，系啦。但都要大，即系佢又唔系细咯，即系唔系蒙猪眼咯。吓，即所以我系几睇。 你头先想推去上，系咪即系嗰种诱惑嘅只眼有少少斜向上嘅咧？所以头先佢喺直播室做咗个推只眼，所以我先估 Lucy 了，以为凤眼。 唔系凤眼， 系另一种诱惑、就唔系 嗰种，系啦。咁所以你睇到，但系有仲有啲咩你发现啊？点解细个会中意咧？ 游戏嗱，影片上面我细个 音乐有冇啊？ 音乐 即系细个会听嘅歌，点解大个会觉得其实真唔系咁好听嘅？ 呢、這个就冇，因为我细个净系唔听歌嘅，应该叫我系有啲唔同，或者细啊，我有啲调翻转明自己细，我细个其实系好惊嗰啲冰冰棒棒嘅电影啊， 系啊， 任何戏都系噶， 嘭咁样， 系啦，我就好惊嗰种惊系我去亲戚屋企一入门口我就匿喺佢哋嘅房嘅， 系 我要揞住耳仔，我好怕。但大个咧最好有咁大声，得咁大声。直情啊，譬如我哋嗰阵兰桂坊，你叫好 enjoy 嗰啲， 我冇同你去过 ，sorry， 系咩？ 系啊， 你自己都有讲过， 我冇同你去过啊， 系咩？ 冇， 咁样系我而家好中意嗰啲好大嗰啲声咧，呢、這个我又唔明白点解细个会呢、這个有少少调翻咗，系细个唔中意定系大个中意咗啦？ 啊，有啲咩系细个中意，大个开始唔中意咧？咪都有啲玩具嘅，即系嗱，你最简单其实都系游戏机咯，暴龙机咁样咯。你细个系会疯狂沉迷一日爆机噶嘛？因为我哋旧底其中一款嘅玩法，除咗育成之外，就系佢过关式嘅。咁你就熬够10,000步咧，就可以打大佬。咁然后打完大佬之后咧，佢就会释放一个同伴俾你。咁你就去第二关啦。第二关咧，你就熬够12,000步，又去打第二个大佬，又释放另外一个同伴俾你。咁每释放一个同伴嘅时候，你再换唔同嘅同伴，即系有阿古兽啊、加布兽啊，咁10,000下。其实唔难熬噶嘛，你一日系可以爆机噶嘛，细个系挑战一日爆机噶嘛， 黐线嘅。 但你而家叫我玩翻，我真系觉得我玩咗5分钟已经觉得哦好闷啊。所以有时咧嗰阵时旧年咪出翻呢个数码暴龙大电影嘅，咁跟住之后咧，我系嗰下嗰个瘾咧又嚟咗啊， 就想搵翻个， 好想搵翻部游戏机，即系我同你夹咗买咗部，然后冇俾你啊嘛，你都冇俾钱我啦 ，anyway。但系你而家你冇见我拆开嚟玩噶。 系啊，你唔会好似细个可能抬住起身啊， 系啊， 间唔中攞出嚟熬下，你冇咗嗰种瘾噶。 系啊， 我觉得系 个原因系咩咧？ 我觉得系咪嗰个耐性咧？ 因为啱啱讲嗰啲有啲， 因为同你话惊个平平白白系唔同噶嘛。 系啊，啱啱嗰个系另一类。但系如果啱啱讲，譬如我玩翻嗰啲 game 或者都系咪因为大个嗰个耐性或者冇咁多时间咧？因为头先你譬如你摇机嗰啲咁样，你其实系人生冇乜特别需要追求。 好啦，好啦，综艺节目啦，即假设你睇翻let's say 细个好中意睇《掌门人》 啦，咁样 大个睇翻，你觉得？ 未必会再笑咯， 系啦系啦，你都会睇，但未必会笑咯。但细个系， 系啊，见到玩嗰啲， 你就见到掌门人啊，已经有种亲切感喺度。 你见到佢打全家乐嗰阵，哎呀，好搞笑啊！咁啊，系咪大个认知个世界多咗咧？ 我觉得唔系， 系因为咩？ 我嚟啦，准备好未？ 好好好， 我觉得系人生苦咗好多。已经笑唔出啦， 好 sad 啊！落到呢个位我哋。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又嚟到星期六，我哋后援会播歌嘅时间啦。咁头先笨读兵团讲嗰样嘢，就勾起翻以前啲打机嘅童年回忆咁样啦。其实以前玩嗰啲 game 咧，好劲啊，已经有得拣soundtrack 添。我一路都喺度谂，究竟有咩歌系会勾起我最多嘅画面，同埋最多回忆咧？今日我拣咗呢一首歌。如果你同我生于差唔多嗰期嘅年代嘅话咧，有去机铺呢一只歌，你一定系好熟悉噶。老实讲，嗰阵时喺机铺，我唔系好够胆玩呢一只 game， 因为觉得自己唔够劲，好废。你知后面有好多人望住噶啦，呢只游戏亦都好需要技术嘅。所以后屘我系买咗一部手提游戏机，自己喺屋企玩。咁虽然嗰个设备唔一样啦，啊揭露多啲啦，屋企冇太盘嘅。咁但係就咁左右掣呀，撳 L1R1 嘅时候做嗰啲漂移呢，啊都有返嗰种感觉，起码熟咗条路线之后落到机铺玩就好啲啦。而呢个游戏嗰陣时我玩嘅版本有一个好出名嘅技术，就叫做擦纸胶，就係头文字 D 街机嘅第三代里面一条大家好常玩嘅路线嘅嗰首音乐。嗰条路线就係秋夏情，用呢一首 Powerful T 嘅Over the Rainbow。